《格林多人后书》第五章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在地上帐篷式的寓所拆毁了，我们必由天主获得一所房舍，一所非人手所造而永远在天上的寓所。诚然，我们在此叹息，因为我们切望套上那属天上的住所。只要我们还穿着衣服，不是赤裸的，我们在这帐篷里的人苦恼叹息，是由于我们不愿脱去衣服，而就套上另一层，为使这有死的为生命所吸收。但那安排我们如此的是天主，是他给我们赐下了圣神做抵押。所以不论怎样，我们时常放心大胆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几时住在这肉身内，就是与主远离。因为我们现今只是凭信德往来，并非凭目睹。我们放心大胆，是为更情愿出离肉身，与主同住。为此，我们或住在或出离肉身，常专心以讨主的喜悦为光荣。因为我们众人都应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为使个人借他肉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领取相当的报应。我们既然知道主的可畏，遂尽力使人相信我们，我们在主前是显明的，我也盼望在你们的良心前也是显明的。这并不是我们又向你们举荐自己，而是为给你们一个有为我们夸耀的机会，使你们有以对付那些只凭外貌而不凭内心夸耀的人们。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发狂，那是为了天主；如果说我们是清醒，那是为了你们。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，因我们曾如此断定，既然一个人替众人死了，那么众人就都死了。他替众人死，是为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，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了的那位生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按人的看法认识谁了。纵使我们曾按人的看法认识过基督，但如今不再这样认识他了。所以谁若在基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，旧的已成过去，看，都成了新的。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，他曾借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并将这和好的职务赐给了我们。这就是说，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，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，且将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。所以我们是带基督做大使呢，好像是天主借着我们来劝勉世人。我们如今带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，因为他曾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，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。